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51集，一切都按照童谣的歌词发展。寂静空旷的城堡里，只听咔嗒一声脆响，所有人立即从楼梯向下看。只见长桌中央，一只小木偶晃晃悠悠地走了起来，一下下地向桌子的边缘走去。走到最边缘处，他忽然诡异地回过头，木头眼珠死死地盯着楼梯上的16个玩家。下一秒，小木偶从桌子边缘掉了下去，摔在地上，四分五裂。白若瑶笑眯眯地说： 哇哦，这是要一个一个死掉的意思。 一个年轻的白皮肤男人说： 把尸体处理一下吧，放在这儿也不是个事。我昨天进来的时候观察了一下，这个古堡虽然有两层，上面还有个阁楼，把它放在那儿吧。 唐墨记得这个人，他是欧洲区2个玩家之一，叫唐德塞维克，欧�洲区第一个通关黑塔4层的玩家。所有人对这个提议没有异议。一个强壮的男人拎起女黑人的尸体，将她放进阁楼。16个人一起下楼，女黑人是单独有一个座位的，所以她死了后，她的椅子空了下来，只剩下11张椅子。大家坐到各自位子上，白人老头开口说： 他的名字被人划去了。 众人立刻看向女黑人的椅子，只见在那长长的木头椅背上，女黑人的名字被人用尖锐的利器粗暴地划花。她的名字本就是用小刀歪歪扭扭刻上去的，如今被划花后，完全看不出原来的自己。穆回雪挑眉说： 不一定是被人划的，也可能是黑塔划掉的，就像刚才那个小木偶。 那只掉下桌子的小木偶已经被玩家捡了起来，检查后没什么异常。 那只木偶是在我们所有人眼皮子底下自己走了掉下去的，代表玩家的木偶摔碎了，代表玩家的名字被划掉，这很合逻辑。 安德烈站在穆回雪的身后，声音沉闷却有力： 丽娜·乔科鲁是被人杀死的。 丽娜·乔科鲁就是死去的那个黑人女性，她是美国第一个通关黑塔3层的玩家。安德烈刚说完，白若瑶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众人都看向她。娃娃脸青年一脸严肃，义正言辞地说： 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了，昨天晚上她一定是3个可以离开房间的玩家之一，所以是谁杀了她呢？ 长桌上一片寂静，白若瑶倍感无聊。 喂喂，你们都不说话了吗？每天晚上可以有3个人出门，除了那个丽娜，还有2个人哦。 叫做李夏的金发女人冷冷地说： 他们不会说的。 白若瑶看向她，李夏说： 很简单，杀了那个女人的，必然是那2个玩家其中之一。甚至90%可能性，他就是怪物。如果昨天晚上获得出门资格的玩家是你和我。 白若瑶说： 我可没有，你不要拉上我。 白若瑶故作夸张地抱住自己的胸口，一副保护清白的模样。李夏皱起眉头，他看向站在白若瑶身后的傅文铎。 假设，昨天晚上出来的3个玩家分别是丽娜·乔科鲁、我和华夏最强大的玩家傅文铎，我和傅文铎绝对不会说出来。第一，我们说出来，你们就肯定知道是我们俩其中一个杀了他。第二，我知道我没杀人，那就肯定是傅文铎杀人，但我没法证明这一点，你们只会冤枉我，我还没法反驳。 顿了顿，李夏抬起蓝色的眼眸，看着桌旁的16个玩家。 另外，今天我提出一个要求，从今天开始， 我们不仅要在这张桌子旁度过白天的两个小时，避免玩家出现私底下接触的机会。其次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说话，说话的次数必须一样。 同为华夏玩家，炼狱铮沉思片刻，说： 你是不想惹人关注？ 李夏反问： 你想吗？ 没有人吭声，可是大家都知道，谁也不想。虽然没有人说，也没有人问，但大家都知道，昨天第一次投票的那张白纸上，绝不可能有人写的是自己的名字。白票每天刷新一张，被投出的人并不是死亡，而是会被黑塔封住所有的异能。在进入这个游戏后，玩家就被限制无法使用道具，还封锁了一部分的异能。如果彻底失去异能，玩家的实力会大打折扣，白若瑶这种垃圾异能除外。那个女黑人并非死在黑塔手下，她极有可能是在被封锁异能的情况下被人杀死的。那么为什么她的异能被封死了？因为她昨天太过引人注目。第一次投票，所有人都必须投票，但大家互不认识，于是硬要写出一个名字的时候，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写比较受关注的人的名字。比如白若瑶，他写的是那个白人老头的名字，但昨天说话最多的是那个女黑人。每个人说话次数一样，就意味着不再有格外醒目者。唐默沉默半晌，第一个开口： 我同意。 白若瑶举起手： 我也愿意。 16个人全部同意这个观点后，李夏松了口气，不再说话。坐在他身边的金发男人非常自觉，开口说： 我是谁也不用多说了吧，我想以在座所有人的记忆力，咱们每个人的名字都肯定记在心底了。我是美国七区的玩家贝尔福克斯，那个女黑人我不认识，昨天晚上到底是哪两个人和她一起出门我也不知道，也不关心，反正关心了你们也不会承认。 轮到他身旁的白人女性说话了，这是一个冷酷的短发女强人，她双手环胸，轮到她说话时，她只是抬起头，目光冰冷地看向坐在自己对面的穆回雪，一字一句地说出那三个字： 穆回雪。 穆回雪抬头看她，短发女人语气冰冷： 丽娜·乔普霍斯，欧洲一区，我和那个死掉的女人名字一样。 仅仅是喊出了穆回雪的名字，丽娜没再说话，然而那浓烈的敌意和不屑完全无法忽视。倘若这不是黑塔游戏，她似乎现在就能与穆回雪动手，将她杀死。穆回雪笑了： 哼，我们认识。 丽娜还没开口，站在她身后的年轻男人笑道： 当然不认识，别理她，她就是这样，他非常讨厌任何人比他优秀，华夏那个傅文铎就算了，还有什么唐默，以及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的那位。 他指了指穆回雪身后的安德烈： 这都是男人，你是个女人还比他强，丽娜每天都想杀了你。 这个男人笑容开朗，但是说起杀人的话，脸上的笑容却一点没变。想杀穆回雪的人太多了，然而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被他杀死。他饶有兴致地看着短发女强人，微笑道： 欢迎你来杀我。 丽娜冷哼一声，撇开视线。接下来每个人将自己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叙述一遍，没有人承认自己是昨天晚上出来的三个玩家之一。在他们的描述中，他们全部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房间里，没听到门外有任何动静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离开房间，就看见了女黑人的尸体。唐默说： 冒昧地问一句，如果我没算错，这里一共有6个区的玩家。 白若瑶撑着下巴： 我们华夏人真多，7个人呢。 美国区的一个玩家不满地说： 你是想说什么？同一个区的玩家就一定认识？很明显，那两个欧洲老师认识的，他们坐在同一张椅子上，你们这几个人也是认识的，都坐在一起。 但我和美国的这几个家伙完全不认识。如果硬要说，除了那个女人，他指着李夏，除了她，你们六个华夏玩家都认识吧？打洪水的时候，是穆回雪把你们三个拉上来的。 唐默说，我没这个意思。这个棕色头发的美国玩家叫大卫，和之前被唐默杀死的回归者一个名字，但是他看上去高大威猛，一身遒劲的腱子肉，不像那个大卫，比较靠脑力玩游戏。然而，能走到这里的玩家肯定没一个是蠢的。这个白天，所有人不欢而散，无论谁都不肯承认自己是昨天晚上拥有出门资格的三个玩家之一，也没人承认认识死去的黑人女性。距离白天结束只剩下五分钟，白若瑶百无聊赖地玩着自己的白票，她回过头，语气随便， 那我就乱写个人了。唐唐、傅少校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吗？要我写谁？要不写唐唐的名字好了。唐唐，你看你刚才多惹人嫌，那个男人一定会写你。 唐默没理他，转头看向傅文铎， 你觉得该写谁？ 傅文铎说， 那个女黑人是美国玩家。 白若瑶说， 所以 写个美国玩家。 白若瑶小声揶揄道， 傅少校，没想到你这么爱国，到这个时候都一定要写他们美国人。 傅文铎淡淡地说， 那个女人的身上没什么挣扎的痕迹，即使她失去异能无法使用道具，身体素质肯定不会太差，不至于被人一击毙命。五成可能性，杀死她的人是她认识的，至少披着的那张皮是她认识的。 只有五成几率，但是这个概率值得让人冒险。白若瑶想到， 玩家被投出去会被封住所有异能，那个怪物被投出去，会怎么样呢？ 一边想着，白若瑶一边瞄了瞄仅存的四个美国玩家一眼，他回头对唐默说， 唐唐，那个大卫刚才欺负你，我写他的名字。 语气幼稚，好像在说小孩商量要诅咒扎小人似的。 唐默说，你昨天晚上出门了吗？ 白若瑶身体一顿，唐默直接说， 我没有，傅文铎也没有，所以白若瑶，你昨天晚上出门了吗？ 白若瑶嘻嘻笑道， 没有。 唐默定定地看着他，白若瑶慢慢眯起眼睛，再次重复了一遍， 我说没有。 叮咚，第二天投票时间，请玩家在白票上写下自己想要投出的玩家名字。 唐默低下头，看见白若瑶在白票上飞速地写下一行字，大卫·安德斯，竟然真的写了那个男人的名字。所有玩家投票结束，将白票倒扣在桌子上。第二个白天，依旧没有人在红票上写名字。在所有人聊天投票的时候，唐默一直仔细观察，十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玩家，没有人多看红票一眼，也没多余的行为，大概只除了白若瑶，他唯恐天下不乱，好像个多动症儿童，在椅子上左右动作，但就是白若瑶都没碰红票一下。这个时候，谁碰了红票，谁就有昨天晚上出门的嫌疑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